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个题目咧就系真似假时假亦真嘅。咁听到呢个虚虚实实、虚虚幻幻咁嘅题目咧，其实我哋讲紧嘅话题咧就系简单嘅，就系历史小说。咁啊，历史同埋小说咧系两个完全唔同嘅部分。一个咧其实系讲紧嘅咧就系一个 fiction 创作假嘅一个嘢，而历史咧我哋必须要讲系信而有证，一定要有可靠证据先可以叫历史。咁但系两样嘢咧又好似好自然咁结合噶，历史同小说成日都讲啊，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咁其实当中系点咧？有咩嘅话题值得讲咧？其实系当中系相当深同埋相当广阔嘅话题系要同大家倾嘅。咁啊，除咗我啦，加齐小武同大家讲之外咧，我都请咗我哋嘅多年嘅老友拍档。都是緊密的合作伙伴，咁兩位基哥， 基哥，基哥， 三位，多謝曬兩位。 咁啊，叫一次點都叫阿梁博士啦。咁啊，就除咗係我哋嘅老多年老友記之外咧，佢仲係咧宋史嘅專家嚟嘅。咁啊，除咗我哋今日嘅話題同啲宋史都會有連上關係之外咧，各種各樣嘅歷史嘅部分咧都會講到嘅。咁啊，嘉齊，咁啊，佢除此係宋史專家之外咧，同你仲係多年嘅即係同門啦。 係啊，係啊，咁阿基就我哋喺中大嘅時候。佢係我師兄啦，係啊，咁但係我哋喺本科研究院都成日即係碰面嘅，好多時候交手。咁啊，但係我見到佢最多喺圖書館啊，咁好少人會成日長蒲圖書館嘅。咁我都未必有佢咁多。 咁你成日見到佢，即係你都係咧？ 唔係，但係 我正想咁樣講。 佢去我去親都見到佢。咁佢去親未必見到我。 你去圖書館做咩咧？ 圖書館讀書咯。 哦， 係啊，係啊，睇睇文獻啊，睇資料咯。咁以前 唔係寫小説啊，圖書館 寫小説都唔係以前都有諗過寫小説嘅，但係而家做歷史研究，發覺真係兩回事嘅。所以今日個題目我都好有意思啊，特別係阿基帶嚟佢係資深嘅出版人啦。 係啊， 係啊，即係睇好多小説，睇好多歷史。咁可能同我哋可以分享好多好具體嘅真似假時假亦真嘅問題。 初初阿嘉齊定呢個題嘅時候，我以為咦佛偈嚟喎，係咪又嚟呢個佛教嘅？不過今日我哋個 topic， 我覺得我哋可以好輕鬆咁傾啊，即係肯定我哋在座咁多位都係小説迷啦，我相信一定都係。咁而好多我哋接觸嘅小説入邊都一定離不開係會有啲歷史嘅元素，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我好中意睇金融啦。咁金融基本上你砌曬出嚟，好似成個中國通史寫咗出嚟咁啊，已經。咁啊，最緊要嘅當然就係歷史同埋小説之間嘅關聯。譬如話頭先阿卓都講咗，小説假㗎啦 ，suppose， 但佢往往會架空咗個歷史嘅平台啦，或者一個時空嚟到去開展嗰個故仔。咁應該入邊會有好多可能係真係有史實成分嘅嘢。咁我亦都相信好多朋友係因為睇過歷史小說，先至對歷史產生興趣。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咁，我就真係典型嘅三國迷嚟嘅。咁但係我個成長歷程就好簡單，不過我拋磚引玉，我講咗先，大家再分享咯，即係我係打三國志嘅 game 開始先嘅。咁然後咧打完之後就開始睇《三國演義》。 三國志一啊？ 三國志，我開始玩嘅時候係第三代。 第三代。 第三代係啊。即係嗰啲咩蠶言計會有個動畫喺佢隔離咁樣喺度講嗰啲壞話嗰啲咧，咁然後一路玩落去，跟住就好有興趣，然後就睇《三國演義》，咁就睇完《三國演義》就喺度諗，哇！趙雲真係咁靚仔，馬超真係咁好打，然後翻去再睇翻《三國志》，先發覺原來，咦，其實個背景係相似，但原來史實同埋小説相去甚遠。 咁啊，你個次序有少少。 我哋係演義先嘅， 我哋睇演義， 我係睇演義先， 我係打機先嘅， 跟住走去打 game， 係啦， 跟住就睇正史啦。 但我哋都係最後先翻去正史， 係啊， 係吧？嘉齊啊， 哇！我三個字一嘅， 一代 一代嘅， 即係證明佢嘅生活好富庶。 唔係你都係咯，但係我嗰時係我啲英文即係漢語拼音嗰啲羅馬拼音喺嗰度學嘅，曹操原來 CAO，係 啊， 喺嗰度學翻嚟啊，咁幾多即係真係好多嘢學噶，用英文嚟打三角咁 樣，日文都係打機學噶嘛，日文。 唔係，但係即係之後好多其他可能對於三角嘅理解，可能嚟自連環圖啊，嚟自真係會睇到三角呢本書啊。即係咁樣咯，咁但係我相信可能我童年比大家枯燥好多，我真係睇書為主啊，唔係打咁多打到咁多機啊，有啲可惜。 得㗎啦，我唔信。 即係要嗱，我咁樣去講啦，即係如果真係要純講小説咧，可能文學嘅就適當啲嘅，即係要講咁啊。我今日收翻喺度，加入做歷史啊，所以文學咧都唔會多講。不過咧。講少少啦，我都要非常之簡單嘅教導。我借住遊戲啦、打機啦、小説啦，同埋歷史，我哋三樣咧可以幫到大家釐清啲問題嘅。嗱，我哋講 fiction， 我哋講小説嘅時候咧，非常之簡單。我哋講緊咧係虛構， 而我哋講嘅係咩意思呢？就即係話我哋同讀者之間有一個基礎嘅部分嘅，就係、是、讀者知道係虛構嘅，但係你要講一個令我信服嘅故事。 嗯， 即係簡單講係我墮入你嘅騙局，而我係接受，而你一定要呃多我頭。咁、呢個咧就係作者同讀者之間基礎嘅一個信賴嘅觀念。咁、小説所以英文我哋叫 fiction， 其實大家係知嘅。即係話你攞起本書嘅時候，佢係虛構類， 嗯、 即係佢唔係真實嘅類別嘅。所以你會發覺圖書館基本分類就係虛構與非虛構啦。咁就一個最大嘅兩個西方嘅就係圖書嘅分類嘅辦法。所以我哋基本嘅小説 故事純屬虛構與有類同實屬巧合。 嗱，依個好重要嘅，嗱依個好重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講歷史嘅時候咧，佢必然咧係一個有證據有確鑿嘅。而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嘗試保持咧將主觀即係個人嗰個觀點咧係抽離於之外。咁依一個部分咧，其實同小説嗰啲部分咧係有啲唔同嘅。歷史嘅時候你一睇咧，如果你呃我咧，你係陷一個大不義、大不敬，同埋咧可以係陷入人人都要知之嘅地步嘅。咁、我哋歷史咪好多依類型嘅作假咧，係好大鑊嘅，冇得救嘅。OK， 咁所以歷史同小説咧，佢哋喺定義上面嘅基礎方面咧，喺真實方面咧係有關鍵嘅分別嘅。但係咧，佢哋喺技術上面咧，就係、是、話引人入勝，或者我願意聽你講一個好嘅故事。依一點上面咧，佢哋之間係冇衝突，咁所以喺依度嘅部分，你會知道咧，歷史同小説喺某啲地方上係有衝突，但係某啲地方上係連得埋。而遊戲正正係咩咧？遊戲咧，佢就係建立咗一個好嘅平台同埋框架，然後 set 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部分，然後你主觀進入個歷史裏邊嘗試去改變嘅。所以佢其實喺歷史敘述同埋小説之間。佢你嗰個 setting 嗰個 set 嗰個背景嘅部分係真實嘅，但你嗰個行動，因為你作為一個參與者，必然係改變裏面好多嘅部分。我向東向西走，打咗向北打先，向東打先，其實個結局已經完全唔同。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我哋打機啊，做一部分我哋容許好多虛構，我哋知道，但係嗰個設定嘅背景咧，我哋必須要咧覺得咧係有歷史嘅事實。咁喺依三樣嘅裏面嘅分類，我哋已經知道其實中間啊有一個部分點樣講一個好嘅故仔，點樣令到嗰樣故仔好吸引咧？可能係我哋無論係做文學嘅人啦，或者我哋做歷史嘅講述嘅人咧，其實都好關注同埋好重視嘅課題。 因為我諗可能嗰個本身歷史咧，對於寫小説嗰個作者啦，或者係寫嗰個 game 嗰、那個。人嚟講咧，其實一個很好嘅平台嚟嘅，即係佢已經有個架好咗嘅平台，然後我點樣喺呢個平台上面再去加一啲所謂佢自己想像出嚟嘅嘢，或者一啲虛構嘅嘢，然後就砌咗佢自己嘅故仔出嚟。咁、所以其實歷史小説係好多作家都好喜歡嘅一個題材嘅原因就係佢一個好好嘅基礎喺度。我只要喺上面去做一啲加工咧， 添啲枝節， 係啦、就可以已經有一本好好嘅小説作品咁樣可以寫到出嚟。 但係歷史小説同埋歷史嘅遊戲咧，其實都好似一個歷史嘅舞台上面即係、就是、玩唔同嘅嘢啦。咁、小説就係個作家佢走入去嗰個歷史場景裏面、去馳請佢嘅想像力。係遊戲就係我哋作為嗰個主觀嘅，即係進入嗰個時代裏面，喺個世界裏面，我哋可以發揮啲咩功能，點樣影響嗰個既定嘅歷史走向。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做歷史研究嘅人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有個天然嘅矛盾，或者係有個我覺得好複雜、好吊詭嘅情況。就係我哋即係做歷史學，其實其中一個重要嘅工作就係講故事。即係我哋要做一個講故事嘅人。咁但係講故事要講到引人入勝咧，有個好大嘅誘惑嘅，就係、是、有很多唔清楚嘅地方，我哋去理順佢。有啲矛盾嘅地方或者係嚇嗰個記載係咁，另一個記載係咁，點樣可以將套古仔講得清楚咧？咁我哋又嘗試可能係加入自己嘅一啲所謂歷史嘅想像力。 想像、 一想像嘅話，即係好問題大啦。究竟我哋要話俾人聽，我哋係可能係推論係咁，有咁嘅一個可能性。咁但係咧。即係某程度上，我哋係一種 fiction 嚟嘅，即係做緊一個小説嘅技巧。咁所以即係喺歷史學嘅研究同埋文學嘅，特別係小説嘅創作咧，因為我自己覺得個張力好大，我而家就唔敢寫小説嘅咁因為即係我驚寫慣咗啦，就會變翻我寫歷史研究嘅時候就自然理順咗佢。 你寫愛情小説咯， 我哋點解我哋點解咁重視要講下講故仔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即係中國歷史教育嘅問題啦。咁我哋都攞過啦，1995年啦，教育個綱要，好得意嘅。咁佢話咧，教中學老師教中國歷史有兩種方法，第一咧就係説故事，第二咧就係設問。我明啦，即係我哋以前老師就係講有故仔啫，你明唔明啊？明啊，即係咁樣講完啦。咁即係所以喺裏面嗱，都係好舊式嘅方法啦，就係講故仔同埋睇問題。而家當然好多更加好各種各樣變化嘅方法，但係。 萬變不離其中，就係你講唔講到一個好嘅故事，係嘛？即係呢一個其實可能係我哋歷史教育嘅一個好重要嘅核心部分。咁咁就其實我哋努力嘗試咧，不斷回應緊呢個大嘅問題。所以講故仔係好緊要嘅一門嘅一個學問。咁啊，其實要講嘅就係我老師係即係馬友桓啦。咁馬友桓做水滸研究，咁佢做開軍事啦。咁就馬友桓，咁佢咧佢講書嘅時候好睇，佢講咗一個好有關同圖書館有關。佢話咧佢會將本書咧擺喺一個錯嘅位置，不如佢本水滸傳嘅書喺依度，佢擺上一格。咁然後咩咧？佢每一個禮拜去睇嗰本書。咁然後咧講嘅時候咧，仲要佢就會咁講，佢就話。嗰啲有咧，全部咧都唔去圖書館啊！字幕佢哋打翻白話啦，字幕啊，咁啊，佢咁啊，唔睇啊！你睇個個禮拜擺上去，佢哋全部都 冇人入 啊！我就媽到佢都咁樣，咁啊，即係咁。第一，如果你上個馬公台啦，咁我哋擺咗一個錯嘅話，佢揾唔到啊！你唔好咁啦，即係佢話咁，你哋咪唔啱咯？你睇書應該掃書架噶嘛？你點解要去嗰個揾 number？ 佢話咁係錯嘅，咁啊，你個全部書架睇咗佢噶嘛？咁你就。 系嘅， 佢意思可能系唔会有一个有心人去揾嗰本书咯。 而我点解讲呢个例子就系话，佢系做《水浒传》嘅研究嘅时候，佢话你其实做呢啲嘅研究，你要知道佢假喺边度，真喺边度。其实你一样要同真实嘅历史度一样系咁样，要下同样多嘅苦功。 系啊， 即系佢讲嘅系呢一个东西，你唔可以轻忽，你一样系咁做。咁所以我会觉得啊，即系佢有即系马桓呢种。做歷史同做小說研究同樣咁當行嘅人，佢應該係有一啲嘅，即係中間係一定有啲相通嘅地方，佢先會咁樣做。 不過正話嘉齊提到話寫歷史同寫小說之間咧，即係我又諗起司馬遷嘅《史記》咯。係啊，呢本真係經典啦， 經典 啦。即係搞歷史嘅人會研究佢，搞文學嘅人亦都會研究《史記》。咁我諗啊，太史公都係一個好出色寫古仔嘅一個古人啊。 嗯 嗯。咁喺《史記》入面其實好多列傳啦，列傳就係故事啊嘛， 冇錯。 即係如果我哋講翻追溯翻，其實所謂歷史小說個起源，其實就一定係啲傳奇啦、話本啦，其實就係由故事嚟。咁所以故事個攬傷可能就係喺《史記》嗰啲列傳嗰度嚟。咁所以嗰個已經提供咗一個好好嘅一個起源。 咩太史公作嘢，梗係作嘢啦。阿劉邦喺廁所裏面講咩，佢都知 道。係咪？佢喺佢隔離啊嘛。 佢就所以睇你當時點諗啦。如果佢覺得，佢應該都係咁講嘅。咁佢話係，咁啊係。 就當係啦。 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啊歷史小說嘅定義必須要講啊，咁我上一節咧就已經講咗，都講到咧即係中間咧即係個敘述啊，嗰個重視同埋即係關鍵之處，點樣講一個好嘅故事。咁要講點樣好故事咧，都要有例子咁啊，問下大家啦，你哋心目中有邊本即係小說啦、傳奇話本乜都好，你覺得最吸引、最深刻嘅，咁大家都講下。 隔題先啦。 嚇，我自己最喜歡嘅嚇，即係好實際嘅。我中意明代啲嘢，因為做明史研究。 咁啊，但係《金瓶梅》啦，你就 係啦，《金瓶梅》好好睇嘅， 係咪啊？ 好好睇，真係非常之好睇。好睇係佢進入一個市井嘅世界咧，係令你開拓到好多想像力。不過呢本嘢 我中意睇長好難講啲可能。 但係我中意睇馮夢龍嘅《三言》。 哦，《三言》 《三言》好睇啲，因為《三言》每個故仔係好完整獨立嘅。咁並且係可以每個故事供你思考，又好快可以進入一個歷史嘅時代、歷史嘅世界，好好玩。 邊個《三言》嘅故仔你最中意或者有印象喺感覺？ 啊，唐伯虎點秋香啦、啊！你睇完就覺得啊，完全一個書生嘅世界。嗰書生嘅世界係點咧？有風流快活，冇咩拘束嘅。咁啊，並且仲要有好多家國嘅大事，個胸懷可以喺背後好輕鬆地就可以承載到，哇！幾開心，幾瀟灑， 好正。我一定係三國啦。不過我想講一個少嘅故事，即係喺三國入面，其實好多好多嘢都好正嘅。譬如話演義入面一定係草船借箭啦、苦肉計啦、連環計啦嗰啲啦，係嘛？咩辕門射擊啊咁嗰啲都係好經典嘅故事。但我就特別好想講個截擊。點解咧？其實咧細個咧，一路睇《三國演義》啊，話個呂布好勁啊，呂奉先啊，係嘛？馬中赤兔，人中呂布，跟住揮住嗰支方天畫戟，好勁，好犀利喎！跟住啊，一路喺度，後來就睇埋呢一個即係動漫畫啦，再打埋機啦，你都覺得哇！佢攞支方天畫戟，武力可以加七噶嘛？即係成件事，你覺得個武器好犀利。點知突然間喺柏楊先生嘅《中國人史綱》呢本書入面，睇到佢講咗一句，佢話。激呢樣嘢咧， 冇可能喺三國時代有， yeah. 因為嗰個合金技術唔簡單，冇可能。激我哋都而家都知道啦，其實係去到宋代先至成為一個即係普遍流行使用嘅武器。咁佢離三國都已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這個就正正我覺得好符合今日我哋嘅題，即係如果我哋將一個歷史嘅小説當咗係真嘅話，而入面嘅嘢我哋當曬係真嘅話，原來睇翻個真實嘅正史咧，你可以發現個差距。是可以完全唔同， 好多穿崩位啊！ 系好多穿崩位出晒嚟，系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故事，容让我去知道，咦，我曾经好沉迷嘅一个可能系假嘅东西，然后我哋透过翻个历史研究揾翻个真相。其实佢相互之间个促进嘅作用系好正。 我成日打太多机啦，唔好食个馒头医翻自己。 我系打太多嘅，我真系我承认。 游戏世界都出到嚟先得嘅。 我受伤食个馒头点会好咧？系唔会好噶嘛？ 系咪啊？即系休息下嘅，睇医生啊咁样。 系咯。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正咯，即系譬如话又好似我好中意马超嘅，我中意马超原因都系因为睇演义。但如果睇翻正史嘅話，雖然演義都有唔少嘅部分講翻馬超嘅做咗好多唔好嘅事啦，但如果你睇翻正史對佢嘅評價會更加明顯，覺得哇，原來演義係神化咗呢個人，係啊，即係無論喺武功上啊、仁德上，其實佢如果你睇翻正史，佢都幾不堪添，可以咁講，係嘛？咁所以呢樣嘢有啲失落咯。 咁啊，我搞宋史啦，咁啊，我最中意睇或者係應該咁講係我讀中學嘅時候已經睇噶啦，就係、是。《雪岳全传》即系钱彩嘅，即系清代钱彩嘅《雪岳全传》啦，咁样咁嗰时真系当古仔书咁样去睇嘅，即系嗰时读中学，你知唔识分真假噶嘛？咁啊，哇！咁啊，一路睇一路睇咁啊，哇！觉得好正，好爽，一路咁样系咁打咁样，咁啊，去到边个位置会觉得系好悲壮或者好激昂咧？就系、是、差唔多去到尾段啦。咁啊，即系岳飞要北伐啦，咁啊，去到。差唔多已經可以直倒黃龍府啦，咁啊突然間送高中十二個金牌，就要的佢翻去，咁咪嗰個位睇到嗰度係成個故事，我覺得係一個高潮嚟， 戲劇張力， 即係已經係去到差唔多係成功嘅階段啦，我只係差一步之遙，結果就啱啱去到呢個位咧，就俾高中召咗翻去，咁結果成個北伐咧就前功盡廢啦，咁所以如果你從一個小説創作嘅角度咧，其實係好有張力嘅，即係去到嗰個位突然間。大家都諗住一路睇落去，一路睇落去，咦？北伐應該馬上要成功啦。點、知去到各位就突然間殺咗個十二道金牌出嚟，咁啊俾高中召咗翻嚟，咁結果成件事就 唔係好合理咁樣咩？ 個結局就唔同 咗。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所以覺得係幾激昂噶，即係去睇到嗰個位嘅時候， 嗯，雪落都係好嗱。我自己中意咧就係再早啲唐傳奇裏邊嘅《裘艷客傳》嗱。《裘艷客傳》我中意一幕嘅啫，大家都知道李請紅髮女裘艷客啦，佢客即係胡鬚佬啦，咁樣騎住只驢，騎住驢，但係跑得好快噶嘛，即係個古仔好 set 好得意咁啊，個大胡鬚佬大隻佬騎住只驢，然後呢眼望佢突然間轉眼已經唔見咗，佢係神人嚟噶嘛，風塵三俠啦，大家都係聽過。咁嗰一幕係咩咧？就係裘艷客第一次見到李請同紅髮女啦，咁就夜晚嚟嘅，咁夜晚嘅時候咧。喺个庭院度，咁啊庭院度 setting 咧就系李清坐喺度，红发女喺个琴度，喺个琴前面嘅，有裘艷客突然间喺面前出现，咁你谂下有胡叔佬骑住驢，你都知道佢系癫噶啦，系咪先？你唔会以为正常噶嘛？你谂下佢咁出李清就谂住打佢啦，你谂下佢咁，但系咧嗰阵时佢系咩咧？坐低望住红发女。即系谂下，佢摆明系一个我哋今日讲嘅就系痴汉啊，猥琐佬，你明唔明？咁然后 仲要满面胡须， 唔 使化 系啦，完全系变态嘅。咁但系然后嗰阵时劲系咩咧？嗱，唐朝有气象，真系有气象。红发女咩咧？一只手咁样，揿住你，即系示意你清唔好喐。有咩咧？打侧喺度梳头，一直就梳头。即係就不停咁， 你要睇到夠。 你咁嘅場景，今日拍都係不得了。你諗下嗰個電影，嗰張力佢咪三個人，係嘛？然後梳完一輪之後，上翻睇，然後話你係點？ 咩鬼幹？ 唔係就問係啦，同佢有好客氣咁同佢傾嘅。咁然後佢哋三個就做到朋友。如果唔係紅髮女嗰下咁按住， 按住嗰兩個， 按住佢個男人，然後繼續你諗下，即係梳頭都有個即係性嘅。一個秒窺暗示，咁然後如果唔係就擺唔停佢哋兩個，咁風塵三俠就唔成。咁而少咗一個角色， 你可能不打不相識嘅， 少咗一個開放嘅氣象，少咗一個唐朝婦女嘅背景，嗰樣嘢完全唔生效。 而中間嗰個張力嘅細節令到佢得信服啊。 我信翠賢呢個點非常之正， 我信當時可能會係咁。 即係當我哋講緊，如果個作者要就係頭先第一節講嘅，你要令個讀者信， 冇錯。 你冇咗紅忽個角色咧，成個故仔 我知佢唔係騎驢㗎，你明唔明？我哋大家知嗰啲係假嘅，但係裏邊嘅細節嘅啲位，嗰啲嘅氣度，嗰啲嘅人，我相信嗰啲係真嘅人。 唔係，但係我有個特點啊，就係佢哋當時寫當時。咁畢竟係佢哋會睇到個社會文化，唔會亂作嘅。但如果我哋而家寫唐代，我哋就寫唔到，或者未必寫到， 睇過嚟 咁樣嘅後果係啊。 所以我覺得即我哋睇翻時代咯。即係好似頭先阿基哥講咗中意呢個說惡啦，即係嗰個古仔佢其實佢有個好重要的元素係悲壯啊嘛。即係我有個例子可能遠啲嘅，亦都未必係小説嚟。即係我好中意《聖女貞德》嘅。Yeah. 即係你一路睇《聖女貞德》個描繪佢個故仔，即係一個西方嘅故事啦。咁、我哋知道係英國同法國打仗啦。咁然後貞德點樣用一個17歲嘅女仔帶領法國嘅民眾去抵抗呢一個外敵。咁但係最後仲要俾人話係女巫，然後燒死咗。咁要幾百年之後，教廷先至將佢封翻城。咁即係呢一個故仔嗰個悲壯嘅程度，咪堪比咗嗰個岳飛咯。即係當中其實有好多嘅元素喺入邊噶，民間嘅傳說啦、民族主義啦等等，其實都係建構住整個故事。但係我特別覺得正嘅係，即係一個故仔喺流傳嘅過程入邊，我哋產生唔同嘅人嘅對佢嘅描述咧，呢一個都係喺歷史嘅小説同埋嗰個相關嘅文化產物嘅撰寫入邊好唔同。 小毛，你呢個例子好正嘅，識徵得女呢、這個女性，同一時間，即係你諗下，一係你係聖女，一係你係女巫，唔係你成功嘅時候你就係聖女，係 啊， 唔成功嘅時候你就係女巫，係 啊， 好大件事喎！你諗下，即係佢當時對於一個人嚇就係一種咁嘅， 佢嗰個佢女性嘅嗰種， 就係你係就呼召，又即係好似聖女嘅方法呼召大家去打，咁但係唔成功嘅時候咧，你就係女巫，而大家覺得死咯，你咪應該死㗎，你係咁。 同埋後來咧，我諗可能你大家都睇過，諾比桑法國好出名嘅導演拍過嗰套《聖女貞德》。咁佢嘅睇法咧係完全顛覆㗎。 佢有幻視。 係啊，佢係即係佢懷疑，佢用一個懷疑角度。其實由呢一個中古開始，一路都有人咁樣提過，即係懷疑佢有思覺失調。即係佢覺得係聽到神嘅指引，但其實唔係嘅，全部係佢自己想像出嚟。即係呢一種咁嘅睇法咧，你可以見到嗰種顛覆性咧，原來係同一個有個歷史舞台背景人物。但唔同嘅人用不同嘅技巧或者想像賦予落去嘅時候，個故事可以完全唔同，用唔同嘅角度。咁所以嗰個創作嘅生命係可以好長，但係個歷史嘅平台係不變嘅。咁呢個就說明咗個歷史就真實嘅歷史嘅背景，點樣喺個文學作品入面或者文化產物入面扮演重要嘅角色同元素。 不過小說同歷史有時都會產生一啲混淆嘅，即係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即係。會有好多人會將歷史同文學咧嘅內容撈埋一齊啊，撈亂咗啊！譬如正話阿小毛提到三國裏面啲情節啦， 係啊， 咩草船借箭啊， 草船借箭真㗎， 冇理由喎！點解我三國志裏面揾唔到嘅大佬？係 啊， 即係好有時都會有一啲咁樣嘅一啲唔係太好嘅一啲效果出到嚟咯。咁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可以去傾一傾嘅問題。 係想梳理下呢啲睇法。 我睇法就係佢其實如果我哋能夠有一個虛構嘅情節，反而能夠促進到啲人即係代入到佢興趣，而去揾真相，其實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哋睇過，我睇完《三國演義》話：哇！你咁多好似假嘅嘢，又攞翻本《三國志》對照翻，即係好似頭先講，我哋究竟趙雲係點樣？有一個網絡討論區先好笑，我懷疑趙雲係女人啊！你冇睇過？ 就話點解會有 百萬軍中藏阿斗啊？因為有武性咯。如果唔係點可以咁樣做？跟住又懷疑劉備同佢之間有不可 告人嘅曖昧關係。 點解阿斗個媽咪要擁落個井，然後擁埋佢？可能係 其實趙雲擁佢落去喎。你係咪情敵嚟啊？ 而且呢個 A C G 動漫次文化裏面咧，就叫萬事皆可萌啊。 係啊， 即係冇嘢都冇開， 所有 都係被萌化咁啊。不過啲今日唔啱，我哋喺度。講我哋，我哋一陣間之後再講。咁但係要講係咩嗱？古仔、歷史啊、小説。你與其話小説啊，作個歷史小説，令到你嘅歷史啊，大家誤會，不如自己反省一下，點解冇一個人講到一個歷史故事好出色 而係真嘅， 當咗係真的。 咁，我哋大家都相信，我哋坐喺底下都相信，我哋相信歷史嘅現實本身就已經足夠迷人 啊！ 我哋可以喺歷史嘅真相裏揾到所有小説都及不上嘅離奇嘅真實。咁但係咁點解我哋要怪演義講得咁好呢？咁人哋講得好係人哋本事啊嘛。即係 咁你講啲好咪得咯？你講到好，你自然好可以有一套正確嘅更或者相對更加正確嘅歷史，但同一時間係一個大家都能夠玩味嘅東西。咁、 所以都話人生比戲劇更離奇，呢個可能真係事實嚟嘅。咁喺歷史嘅敘述裏面，如果我哋真係將嗰啲嘢陳述出嚟，可能就已經有足夠嘅奇幻。不過我想提一點啫，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可能宋朝以來嘅好多嘅小說嘅創作。我哋有一樣嘢咧，我哋成日會漏咗，我哋會睇好多佢有幾多歷史成分喺度，但我哋冇睇過可能一個宗教嘅成分。頭先我同阿基講個《雪落傳傳》，可能有一個法理喺背後，唔出奇。即係呢啲我哋如果睇唔清嘅話，可能睇嗰啲小説就睇唔到嗰啲真正嘅當時嘅味道。 係啊，以前就話睇小説咧去感受，即係話種種離奇嘅事啦、但係身於當世。咁有乜嘢係現實離奇唔過小說嘅呢？其實我自己咧就再咧就揾唔到。下一節繼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正話都講咗啦。小說咧自然有講故仔嘅，自然有虛虛實實嘅。咁啊，小說故仔講得好，大家吸引咧，其實就無可厚非，亦都冇乜問題嘅。咁中間啲歷史嘅轉移啊，有啲嘅改變咧，佢亦都講明俾你聽，佢係 fiction， 佢係虛構嚟嘅。咁咧，如果你分唔清咩叫做虛構，咩叫現實咧，其實應該係閣下治理嘅。就等於咧，如果你係高官啊，你認為《三國演義》係歷史書嘅話咧，其實應該你自己反省，而唔係其他人去質疑嘅。佢應該自己諗掂佢，係咪？咁呢個咧，可能係我哋嘅前設啊，係小説無罪嘅，佢虛構亦都無罪。但係中間有好多嘅真真假假嘅部分咧，有可能係作者自己都唔知道，或者佢自己有各種各樣嘅問題咧，寫錯咗或者唔定。咁呢啲情況之下咧，作為歷史嘅人咧，去中間解釋翻當中嘅。變異啦，即係有啲嘅錯誤或者嘅變化咧，都好可能咧係我哋應該做嘅事啊。 係啊，十二道金牌正話提到嗰個《雪岳傳傳》裏邊嗰個十二道金牌啊，咁我話大家覺得哇好有型啊，即係攞十二個金牌召你翻去。咁查實喺正史上面就冇呢樣嘢嘅。其實當時宋高宗都係落咗一個好正式嘅官方文章，一個詔書。咁就颁咗俾前線嘅岳飛，咁就叫佢翻嚟。 唔係金字牌啊！ 唔係金字牌嘅，所以正史同埋小説裏面嗰個戲劇性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差距喺裏面咁樣。 但改咗之後就勁型喎，即係變咗好似好大好大件事咁樣喎。 佢連續吹雲 call 十二個， 即係佢係落咗第一個，跟住你唔翻嚟，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去到第十二個金牌先召到佢翻嚟。 但係呢個改動嗰個影響力係相當之大， 冇錯， 因為係差唔多由我細個一路都沉迷信咗係覺得。是的，真的有這十二道金牌，一路到你真的看正史才發覺根本找不到 歷史，事實只不過是落了一道詔書叫他回來，他搞完一輪之後最終都是要回去首都那裡，即是當時的杭州，這樣就沒有搞了那麼多東西，有多少道金牌啊，這樣 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嗰個分別啦，咁就仲有大量例子啦，譬如講下金庸先生啦，即係金庸小説入面極多啦，譬如《鹿鼎記》嘅四十二章經嘅，即係四十二章經，我諗你點樣攣到去爛都唔會有藏寶地圖， 要燒咗佢噶嘛， 要燒咗嘅，係嘅電影 仲要燒拼埋一齊， 係啊，咁樣先話，哦，原來都喺東家王陵嗰度啊嘛，係嘛，但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個叫做係傳入中國最早嘅佛經啦，即係當中牽涉到呢一個漢明帝夢金人嗰個故仔。然後呢個佛教入呢個中國啦，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重要嘅經書，譬如話《九陰真經》啦，咁樣其實都係即係有啲咁嘅碑文啦，或者係呢一個道經啦，即係《道德經》啦，會唔會都記錄咗啦？《合客行》係咪呢一個武功秘笈啦？等等，但係其實都可以睇到嗰個想像就係、是、我哋會見到可能有好多文獻，中國歷代嘅文獻。呢啲文獻其實佢嘅內容可能係嚟自儒釋道三教，甚至乎可能只係一啲詩句啊，或者係一啲文人嘅筆記。但我哋會期盼，即係因為歷史有個空間，我哋會期盼呢啲咁樣嘅文字入面字裏行間其實係 hidden 咗一啲嘢，而呢啲嘢可能就係可以成為金庸先生一啲即係佢自己腦海入面馳請嘅想像，就成為咗一啲好重要嘅一啲。 不過小毛提到嗰個《九陰真經》咧，喺小説裏面個作者係叫王上， 係王上係啊。 但係歷史上係真有 真有其人， 真有其人係啊。咁佢同道教嘅關係亦都好密切嘅。咁佢曾經刊印過一啲同道教有關嘅一啲典籍啊。咁所以都幾有趣㗎，即係金庸先生攞咗一個同道教好有關係嘅一個宋代嘅人 然後將佢變成係九陰真經嘅一個創作者咁樣。 佢係特別中意道教嗰啲啦，即係黃重陽啦、啊、全真教啦、啊、全真七字啊，全部都係真有其人，亦都係道教史上面重要嘅人物。 咁啊，咁中意講金融乜？喂，基哥講下啲有冇啲金融裏邊啲歷史古仔係有啲咩例子？嗱、嗯，真實嘅金融大家知啦，即、嗯、其實佢之後亦都進修咗一個歷史學嘅博士。咁其實佢對歷史嘅認識其實相當深，即、就、係、是、相當好嘅一位歷史人。咁、嗯、所以佢咁當然佢早少少係佢早寫。咁但之後佢亦都有種種嘅修改。咁你睇金庸嘅作品嘅時候，裏面有咩咩歷史故事係你印象深刻，或者有啲宗教啲細節係值得分享？ 我覺得比較多人認識，可能就係全真教嘅嗰個創立啦，即係黃重陽啦，同埋佢嗰七個徒弟啦，全真七子啦咁樣。因為喺小説裏面其實好得意嘅，即係全真教係一個抗金抗元嘅一個宗教組織嚟噶嘛。咁但係喺現實歷史上面咧，其實全真教同當時無論係金朝啦，或者後來嘅元朝政府咧、嗯，其實關係係好好嘅， 非常好， 非常好。 佢哋係北方道教嘅正統。 咁所以後來點解全真教喺北方成為咗道教嘅第一教派咧、嗯？其實都同佢哋同朝廷嘅關係好好咧，係好有一個關係。嗯，所以見到呢個都好有趣啊！呢、這個喺小説裏面係抗金抗元，但喺現實上面咧就係親政府。 譬如元朝叫元字啦，譬如話忽必烈個仔叫真金啦， 係啊， 呢啲全部都係有道教性質非常濃厚嘅名字。喺忽必烈嘅眼中，道教就係中國文化， 係啊， 就係、是、所以佢覺得係繼承呢啲宗教嘅嘢、嗯，其實繼承咗中國文化嘅部分，亦都係佢部分啦，叫做一部分嘅漢化策略嘅其中一環。咁所以可以理解道教喺金融寫法裏面可能同現實有啲唔同啊。 嗯，呢、這個都係。不過佢七個徒弟裏面，我諗最為人熟悉就是丘處機啦。 丘處機 係長春真人啦，長春子咁樣。咁啊，佢後來同成吉思汗嗰個會面，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內容啦。即係歷史上亦都真有其事。 減少殺戮。 係啦，即係丘處機曾經真係同成吉思汗見過面，傾過偈。咁、 嗯、 當然對成吉思汗嘅勸戒就係叫佢減少殺戮啦咁樣，咁所以後來有啲人話蒙古人入主咗中原之後咧，某啲政策咧其實可能係某程度上係受到丘處機嘅嗰個影響嘅，因為其實成吉思汗聽咗丘處機有一啲勸戒之後咧，其實係當成一啲比較叫做原則性嘅嘢啦，咁好似會多多少少影響到後來嗰、那個蒙古人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時候一啲統治嘅政策咯， 嗯。係啊，你話蒙古咧，即係好傳統嘅，有關天嘅宗教，即係佢哋相信天。咁、所以道教有啲嘅部分講俾佢聽，我諗佢能夠理解， 佢會有相通之處。 係啊，即係而當時我睇翻元朝好多嘅統治者，對於好多宗教都係做一個開明嘅政策，你覺得咦，聽落有啲道理喎咁啊都 咁咪傳教啦。 即係當然啦，即係後來個歷史都證明，其實蒙古人所到之處。都仍然係死好多人嘅，咁但係會唔會係嗰、那個殺戮會少咗咧？咁可能都有一定嘅嗰個關係啦。咁我哋呢個亦都好難去驗證或者去量化啦咁樣。 嗯， 守襄陽城又係另一個正點啦，我覺得 係、這個、 就是、有國政喺度，冇理由會被攻陷。 係咯，諗 淨係一招青龍出動，我諗都死好多蒙古兵啦，係嘛？ 見到就 見到就 係，但關鍵係最後。首將投降 投啊！首將投降，真係唔關佢事。 咁你點樣出動都冇用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佢巧妙咁將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個故事，可以係同個歷史真係高度咁結合埋一齊。 冇錯， 係啊。咁仲有冇其他故仔？ 都有啊。譬如我哋睇下《倚天屠龍記》啦，播完咁啊，好都 屠龍刀。 幾多人即係去關注 啦？我都有望下，係啊， 即係明教同明建國嘅關係咁樣，呢個都有人討論過。 嗯， 我記得嗰陣時阿吳含先生寫過篇文章噶嘛，叫做《明教與大明帝國》。 嗯， 其實就討論明教同明朝建立嘅嗰個關係，即係甚至有啲講法話朱元璋其實本身就係一個明教徒嚟嘅咁喺小説裏面當然 都係咁講啦， 佢都係明教嘅一員啦。 係啊，都係咁。 嗱，我睇《倚天屠龍記》咧，睇到阿朱元璋啊、陳友諒啊嗰啲同 你咪笑出嚟，我想問。 有冇笑出嚟？覺得好得意啊！嚇，即係呢啲我平 時空轉換 做咗好多研究嘅歷史人物咧，喺其他嘅一啲即係大作家嘅手下咧，佢哋點樣喺個歷史嘅角色裏面有啲轉換啊？哇！你見到阿朱元璋咁又奸仔又成，如果阿張無忌唔小心一掌打爆佢頭，咁啊～歷史改寫 咯，張無忌做帝明帝國太早咯， 佢唔做啊！如果咁好，咁啊冇嗰個高強啊！ 咁啊，每一本小説都係 見到皇帝打爆佢就改寫啦。 不過都係呢個都係就係我對明史有興趣咧，都係因為《煙霞記》即係細個睇咗呢一個《煙霞記》，覺得啊金庸先生啊金庸先生啟蒙咗我㗎，真係真係。 不過要記得啊，記得要補翻正話嗰度咧。就我哋之前咧正話，我哋有請阿羅永生啊羅教授啦，就講一啲嘅即係依個蘇大人啦。咁其實我哋都有講好多嘅，即係唐朝嘅時候三義教啦、景教、摩尼軒教係嘛。咁我哋話即係嗰條明教嘅線索應該係嚟自即係所謂摩尼教。嘅一條線索嘅，咁就係摩尼教咧，亦都喺呢個中亞地區，因為接受咗軒教啦、基督教啦，同埋有少少佛教啊，種種唔同嘅宗教嘅一啲結合嘅影響而衍生出嚟嘅一個宗教咧。咁但係依個所謂摩尼教咧，喺唐朝時候咧都係大成嘅。咁但係佢因為佢受融合唔同嘅宗教啦，咁所以佢無論喺波斯啦，或者喺歐洲咧，亦都不受重視，因為異教嘛，或者異端啦。咁但係佢喺中國嘅土地咧，就好似一直咁延綿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所以都係當我講摩尼教嘅時候，好多時都會講翻明朝啊呢條嘅線索啊，就係、一條即係咁嘅線索。咁喺金庸先生筆下嘅即係我哋光明使者啊，總之部分嘅想像咧，就其實正正係嚟自於即係摩尼教嘅一個對摩尼教嘅一個想像。 嗯，同埋《鹿鼎記》都可以即係裏邊都有唔少情節，其實都係。歷史上有曾經發生過啦，即係康熙自擒呢個鵝拜啊，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假如果冇咗韋小寶嘅話，即係個結局會唔會改咗咧？咁樣 係咯。咁鵝拜係點樣嘅史正史係點樣嘅咧？其實 哦，正史咪就係、是、都係一個輔政大臣啦，係啦，係啊。咁因為康熙即係太細個職位啊嘛，咁有啲輔政大臣幫佢夾住，幫佢睇住個江山。 唔係，但鵝拜大家可能好多人對佢有比較負面啲嘅睇法，係因為佢手從滿洲嗰、那個即係嗰個執政嘅方向。咁啊，對滿洲人嘅利益係維持，然後打壓漢人，咁所以即係漢人嘅世界會流傳好多對佢不利嘅消息啦。而即係康熙皇帝諗下，佢作為一個可能係大概中三、中二左右年紀學生，佢能夠將一個權傾朝野嘅大臣，用一個出人意表嘅方式， 揾班靚仔， 用武力嘅方式， 武力 將佢去擒拿，並且係奪權呢樣嘢。即係你想象唔到咁犀利嘅呢個人，係 啊， 咁即係有冇個韋小寶喺度，可能有啲重要性。咁但係康熙本人呢個雄才大略， 超人嘅機智 喺裏邊又可以睇到出嚟。 不過呢度可以講一講就係，譬如一啲喺深宮裏邊成長嘅一啲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心智嘅成熟程度咧，可能比一般家庭嘅小朋友咧係會快嘅。咁所以家齊提到話，康熙十二三歲讀中三、中四，咁有冇咁勁啊？但佢可能真係咁勁。 其實王子教好緊要啦，即係佢本身佢可能養一大堆大魚， 係啊， 喺度教佢嘢。咁同埋我成日話咧，環境就係你喺皇宮入邊，你應該識見係，你可能會見到一啲特別啲嘅嘢，同政治鬥爭相關嘅東西。 細細個嘅時候咧，佢身邊嘅人已經要教懂佢呢一個生活環境其實係好險惡嘅。譬如可能佢嘅乳娘啊，或者係身邊嘅太監啊，甚至佢嘅親生嘅媽媽都會教佢，即係呢個環境你要點樣生存。所以我估計喺深宮裏面成長嘅王子啊，或者係一啲貴族咧，即係佢哋嗰個心智成熟程度會好快。 咁啊，即係亦都證明個古仔其實係合理啦。 合理㗎， 咁就描述嗰啲掌心功夫人之手未必一定係咁樣平平庸庸啊，反而可能係好險惡嘅。佢描述有佢嘅道理喺度。 咁所以其實個觀察都係始終係要 base on 一個好重要嘅正史嘅考慮，即係你首先康熙本身，我哋熟讀正史都知道佢真係一個雄才大略嘅君主，即係佢統治底下清朝係一個盛世嘅開創。咁呢個故事唔可以搬去劉禪度咯，即係你冇理由將成個古仔原封不動咁搬去阿阿斗啊，阿斗原來都可以做到呢一啲咁嘅豐功偉業，基本上就冇辦法去令到啲讀者去取信。所以其實成個故事本身嗰個歷史嗰個元素仍然係好紮實咁樣去呈現出嚟。 我就係聽到偉基哥講呢個生於深宮咧，可能個心智咧就成熟啲。咁啊，如果係咁嘅話，可能我哋香港設立一個深宮，俾嗰啲嘅領導階層大家入去住下咧， 住下 可能對於 香港嘅 係啦，都大家嘅成長 係啦， 就係大家王子教有幫助。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幾位金融迷之前咧，我一定要講咗我要講嘅部分先，如果唔係咧，可能我冇機會咧同大家分享咧。嗱，除咗一啲嘅歷史小説之外，我哋話重視歷史敘述嘅學者其實都有好多嘅。咁其中一個可能當代大家好喜歡嘅學者史景徹，咁啊 Jonathan Spencer， 佢係非常出色嘅敘述者，因為佢講古仔好精彩。 我其中最中意兩點啦。第一點簡單講就係佢好中意將所有歷史時刻並置，即係喺嗰一個點、嗰一個時間發生過咩事，佢會提一提喺幾百年前啊，蒙古人曾經喺度做過同一件事。佢會將嗰個歷史時空嗰某一點連伸成為一個綿長嘅歷史。咁喺呢個係《四星仙敘事》裏邊一個好突出嘅例子。第二個例子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嚟啦。咁我哋之前有一集揾阿張毅國講咗清楚四大嘅疑案啦。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講即係所謂嘅即係岳中期啊，咁啊叫佢嘅就起兵叛變啦咁樣。 第二個迷錄啊， 喺《四星仙》嘅雍正王朝之第二國迷，即係佢寫翻呢段歷史嘅時候咧，其實我好重視佢點樣開局嘅嗱。阿張毅國嘅開局就係將件事平開，就係講啊當時就點點點，就由岳中期同曾靖講起。 嗯、 但係咧喺《史經千日敘述》裏邊咧，佢係講曾靖嘅學弟或弟子張希，就大家知其中另外一個人，即係喺佢係佢親身去揾岳中期，難橋係張希落下，唔係曾靖啦。而佢寫嘅係將張希個名冇講，話某人去揾岳中期，然後將嗰個心理擺咗喺岳中期嘅心理，佢睇到詔書見到點。佢然後寫話岳中期當時心理處境就係好驚，因為佢已經好容易俾人捉啦。 嗯， 咁咁嘅處境之後，佢睇到份嘢之後就出手要捉咗呢個張希，然後要查出曾靖。咁佢嘅起點就證明咗佢點樣將正確嘅歷史、非常之嚴肅嘅歷史嘅研究，轉成一本可能大家都能夠睇得明嘅敘事， 投入到當中嘅 呢、這個係不得了、不得了嘅一個做法。因為其實你睇翻嗰啲 reference， 全部都係你 academic reference， 完全係冇嘅，全部都係起居注啊裏邊嘅原本嘅一啲內文嘅部分。咁但係化成咗一個可能叫普羅嘅歷史書， 犀利啊！ 淨係呢一點已經係不得了。 俾個主觀嘅視角你去睇嗰件事，你自己會點？ 係，所以我哋講係做到嘅。是有人做到，咁但系呢個係非常之勁嘅學問嚇，即係呢個值得敬佩嘅學問。 咁如果睇翻金融先 生，金融繼續 正嘅地方就係佢可能係用另一種方法啦，即係我哋講緊係架空咗個歷史嘅史實嘅平台時空，然後加入一啲虛構嘅人物同枝節。咁當然啲虛構人物係咪即係真係存在？有一個花絮都幾正，就係、是、當年咧有真係有人問過阿金融先生究竟有冇韋小寶咁啊？咁佢就好幽默咁答話：，可能真係有嘅，不過咧康熙啊唔想後世啲人咧話佢寵信宦官啊，咁所以將佢記錄抹走咗。你知啦，韋小寶又係青木堂鄉主啊嘛，咁佢有天地會嘅身份啊嘛，咁你冇理由仲用一個反賊噶嘛，佢仲要係扮宦官喎。咁所以將佢所有 record 抹走， 可能韋小寶自己抹嘅咧。 係啊，但點樣都好啦。但係我覺得金庸先生呢個係好機智嘅幽默， 呢個答法韋小寶 係啊，好正。呢個答法好韋小寶係啊。咁同埋其實譬如又好似頭先我哋提到呢一個襄陽城啊，或者係後來譬如呢一個合州係嘛，係啦，等等。係蒙哥啦，等等，蒙哥就死啦，咁都同神雕俠裏面講咗啦，係同神雕俠有關噶嘛。但係正史就係中炮而死啦。 正史蒙哥死好關鍵啦，即係圍城幾年五點，其實當時係西征緊嘅，西征當中其實打即係打差唔多打到埃及啦，因為蒙哥一死就要回頭翻轉。咁、其實歷史係好關鍵一瞬間。咁小説 係 點？ 小説就係有個神雕俠。一粒石搞掉 就搞掉， 搞咗歐洲 啊！係啊，所以改變埋成個世界， 救咗白衣大石。 所以其實你諗下，即係呢一個位係好正嘅。咁同埋仲有一個我特別真係好想講，因為我最中意《笑傲江湖》。《笑傲江湖》如果大家睇過，你都知道《笑傲江湖》其實金庸先生好似係刻意地冇特別寫過歷史背景。但係當然啦，我哋即係好多啲金融迷咧，會喺度揾啲蛛絲馬跡啊，睇下譬如話阿凌回聰咪有一段時間扮過個將軍仔嘅，咁佢個職稱啊，同埋佢嗰啲平時嘅嗰啲描述咧，我哋估計佢有人估計係明末清初啦，有人估計係明代啦，咁等等啦，咁但係你都可以睇到佢點樣引到我哋大家去投入，即係你睇翻金融先生《笑傲江湖》嘅後記，佢寫得好正，佢話點解呢個故事刻意唔寫時代呢？因為佢想寫喺任何時代都有呢啲事。咁如果睇翻佢寫個時代呢，其實佢係入面係諷刺緊文化大革命喎、即係東方不敗，我哋差唔多公認㗎啦，佢係影射緊毛澤東。係啊，咁所以原來除嗰個小説正嘅地方，佢有一個二重嘅歷史背景，一個背景就係小説本身發生嘅背景，另外一個就係創作者金庸先生當時身處嘅背景。即係我覺得如果一個歷史小説能夠寫到咁，即係當然《笑傲江湖》我哋都會歸類係武俠小説，但其實佢係反映緊好多嘢。咁我覺得嗰個無論喺風格同創藝上係更高層次。 小木其實講得好好嘅，即係無論係講三言兩拍。或者講我哋明清小説， 裏面寫嘅宋朝嘅故仔，譬如演義咧，再早嘅漢魏嘅故仔，其實佢哋更加反映嘅明朝或者佢寫緊嘅時代嘅歷史嘅背景同埋道德嘅概念，係嘛？即係嗰啲道德唔係唐朝嘅道德嚟，好多係明朝嘅道德嚟，係嘛？即係所以點解我哋話睇歷史係當然緊要啦，但係睇小説裏邊依然可以睇到歷史咧，就係一個咁嘅 呢個 point 我好同意。 就係你正話講嘅嘢，佢對當世依然係影 響。所以我哋有陣時話雖然歷史學有啲好專業嘅判斷，即係話我哋其實文史互通咧，其實我係絕對贊成。即係文學同埋歷史，文學根本都係歷史嚟嘅，就係你睇到一個時代啲人點樣創作，佢嗰個創作嘅嗰個動機，以至佢用嘅材料，其實同佢歷史係完全分唔開。 嗯，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能夠從一個文學作品入面睇到歷史，好合理啊，都係啊。 或者我哋都講下金庸先生小説裏面嗰啲胡漢嘅關係，又有呢個男女感情啦、兄弟啦咁樣。咁即我嚟講，我就會覺得比較印象深刻就《倚天屠龍記》啦，即係張無忌同呢個趙敏啦。咁某程度上，我會覺得可能張無忌放棄個江山咧，就因為趙敏，因為想同佢浪跡天涯，所以就啊咩教主啊、咩皇帝啊都唔做啦咁樣。咁啊，可能都影響咗後來就益咗朱元璋啦。咁建立咗個明朝， 其實冇壞啊，係嘛？ 和就係呢個民族嘅 招降佢啊嘛，亦都加速個民族。不過張無忌嘅性格做皇帝，我諗都幾大鑊。 優柔寡斷， 太優柔寡斷，搞唔掂啊！ 你哋嘅意思係張無忌中國的趙敏是世界的 咁啊？趙敏嗰類咁嘅類型，即係我基哥開呢一個點好正胡漢，即係就係金庸先生小説嘅主題。 佢好多小説都有講。 天龍八部你睇喬峯，喬峯一生人嘅命運就係胡漢啦，係啊。但係嗰個民族主義當然同我哋今日睇嘅，即係歷史學家講嘅民族主義喺定義上有少少分別，特別喺我哋今日嘅中國嘅史觀咧，即係你當你岳飛都唔能夠太過刻意去形容佢係一個民族英雄， 佢係英雄， 佢係英雄，但係唔可以，因為 佢打緊嗰啲都係中國人， 因為滿族人都係我哋中華民族構成 嘅兄弟民族， 冇錯，所以絕對唔能夠再即係誇大，就過分地講話形容佢係一個民族英雄啊！呢一樣咁樣嘅道理係啦。 不過我覺得歷史同埋即係呢個小説之間咧嗰個關係咧，有時咧我哋做歷史研究，特別係我做明清史研究啦，有好多一啲衝擊或者矛盾嘅地方。嗰啲學生即係成日攞啲小説嚟啊，可唔可以攞呢樣嘢？譬如 畢業論文、 同性戀啊，或者係講嗰時嘅戀愛觀念啊、妓女啊等等。咁我有一個即係我自己有個睇法嘅，咁亦都自己做一啲研究講，譬如喺嗰啲小説裏面點樣睇法制嘅一啲歷史，咁我結論係咩呢？就係如果係譬如明朝人寫翻明朝嘅故事，咁可能佢反映到一啲我哋睇唔到嘅歷史細節嘅，譬如嗰啲牢獄嘅運作係點樣啊， yeah. 官員與官員之間嘅互動係點樣啊？咁呢個係一個特殊嘅或者係特有嘅史料嘅，咁我啲小説係可以用。咁但係譬如如果係佢哋譬如明朝人寫三國時代嘅嘢。咁我哋當嗰啲明朝寫嘅嘢係三國嘅史料，咁就出問題。不過頭先阿卓然都提到，我覺得咧嗰啲小説咧，如果唔係同時代嘅嘢咧，係可以作為社會史嘅史料去睇。咁社會史嘅史料，譬如係咩咧？頭先我哋講到三國時代嗰啲，我哋見到桃園結義，就其實睇到係明朝人對於男性所謂義氣觀念、道德觀念，究竟係點樣？係唔可以掂阿嫂嘅，即係你係關二哥嘅話， 所以月下看春秋 係啦。 同埋你會知道，即係呢個諸葛亮咁多錦囊，嗰啲錦囊唔係三國時期嘅嘢，邊用錦囊？邊用最用錦囊啊？宋朝啲皇帝最中用錦囊啊嘛，即係嗰啲嘢你根本就係同埋你嗰啲個咁道士化嘅角色人物，咁咪三教合流之後先出現嘅。咁所以呢啲你都見到，即係其實係即係更加似係當代史多過係前朝嘅歷史。 或者可能一百年之後，我哋睇翻金庸嘅武俠小説，會睇到啲咩呢？就係睇到香港啊，或者係中國喺五六七十年代，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哋嗰時關注嘅啲咩？係可能關注嘅就係文化大革命，關注嘅就係民族主義嘅問題，或者係關注嘅可能係時局嘅動盪啊，喺個亂世裏面嘅不安啊，呢啲嘢我哋可以喺小説裏面睇到出嚟。 頭先嘉齊有一點我好想即係 follow up， 我有一個即係我自己做韓國咧，韓國多近代啦，有一位好重要嘅學者叫申彩豪，佢喺1930年代咧，即係佢從事獨立運動啊嘛，咁喺中國即係當時做緊一啲獨立運動嘅時候，佢就要做透過出版一啲刊物，咁啊寫咗一個短篇嘅小説，喺呢個小説入邊好得意，佢咧就係佢幻想。喺呢一個1930年代有一個韓國人時空穿越翻去1592年壬辰倭亂嘅時候， 爆發嘅時候，而後來呢個人咧就係去刺殺呢一個封神守吉。咁嗱，呢個我可能係我諗，我懷疑係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早期出現嘅穿越嘅橋段。但我想睇嘅就係、是，即係我同學生討論咧，韓國史上面去睇件事。嗱，呢個肯定係假嘅故仔嚟㗎啦。但我哋睇嘅係佢點解要寫個咁嘅故仔？因為其實穿越咗400年嘅歷史，個敵人冇變過，仍然係日本人。辛彩浩佢搞獨立運動嘅時候，佢嘅最大對頭就係日本帝國主義，而400年前侵略朝鮮半島嘅都係日本封神守吉、嗯，所以佢透過呢一樣嘢去刺激韓國嘅嗰個所謂民族嘅士氣同埋個民族主義。我哋就係透過呢一個虛構嘅故事，佢可以變成一個史料，就係睇翻1930年代嘅時候韓國人佢自己個思想點樣孕育出嚟。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就好巧妙咯。呢、這、一個位咧，呢、這個歷史小説就好有價值，係、嗯、嘛？ 對歷史嘅部分就係點樣？原來當歷史好似有圈圈咁嘅時候，啊、嗯，當代嘅小説或者寫作嘅人就可以借助依樣嘢啊，借古去諷今啊。小説可能喺依一點上面咧，就有啲即係突出嘅。 所以我哋睇到好硬嘅，話嗰本小説裏面講嗰啲嘢係咪歷史嘅實情？如果我哋係睇到咁機械、咁有原則嘅，可能我哋就浪費咗歷史小説好多嘅可能性。 係啊，我分享多一個最後嘅例子，即係我自己做嘅研究係曹俊仁啦，講50年代，即係香港文學嘅作家，咁佢喺大陸過嚟，咁佢寫過一個故仔喺50年代小説叫《李柏新夢》。咁李柏大夢係美國嘅一位作家嘅小説啦。咁古仔講咩咧？咁佢講有個人咧就打獵，突然間咧就昏迷啊。咁然後咧就即係瞓醒嘅時候咧，翻到去自己嘅村落咧已經30年啦。咁然後嗰陣時咧就喺度咧鬥緊地主啊，你要改啊點啊，你要變化啦，咁啦。咁啊，佢哋話啊，點解我個住個鄉下咁樣嘅？即係我點解依30年好似白過咁，仲衰咗以前咁樣嘅？咁然後呢個主人公就話咩咧？咁不如咁啦，我不如翻去飲多啖酒，我瞓多30年再醒過先過嚟啦咁樣。咁呢個係50年代曹俊仁嘅版本嘅 version。咁你明唔明？即係當時影射緊嘅係就係中國啦，係嘛？咁所以呢一個你都見到咧，即係所謂小説咧，可能啊，跟你講嘅咧係當代史。 Thank you.